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零到一 API 测试怎么做，常用 API 测试工具简介。在第11篇文章互联网产品的测试策略应该如何设计中，我介绍过当今互联网产品的测试策略往往会采用菱形结构，即重量级 API 测试、轻量级 GUI 测试、轻量级单元测试。因此可见 API 测试在现今测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篇文章是 API 自动化测试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我会先为你打好 API 测试的基础，所以我会先从0到1设计一个 API 测试用例。通过这个测试用例，你可以体会到最基本的 API 测试是如何进行的，并介绍几款常用的 API 测试工具。通常来讲，无论采用什么 API 测试工具， API 测试的基本步骤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步骤。第一，准备测试数据，这是可选步骤，不一定所有的 API 测试都需要这一步。第二，通过 API 测试工具发起对被测 API 的 request。第三，验证返回结果的 response。对 API 的测试往往是使用 API 测试工具，比如常见的命令行工具 cur， 图形界面工具 postman 或者 SOAP UI， API 性能测试的 gemit 等。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 API 测试具体是怎么做的，并掌握常见 API 测试工具的使用，我会以基于主流 Spring Boot 框架开发的简单 RESTful API 为例，分别介绍如何使用 cur 和 postman 对其进行最基本的功能测试，目的是让你对 API 测试有一个基本的感性认识。因为基于 Spring Boot 从0到1构建一个 API 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为了不影响你对文章主要内容的把握，我直接采用了一个预先开发好的 Account API 为例展开讲解，你可以从 Git 上下载完整的代码。这个 Account API 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基于你提供的 ID 值创建一个 Account 对象，并返回这个新创建的 Account 对象。比如如果你的请求是 Account ID 008，那么返回的 response 就应该是 ID 008， type 是 friends， 然后 email 是 robin@api.io。这个 Account API 的功能逻辑实现非常简单，这里有一张图给出了 REST Controller 实现的代码，我来说说其中的主要逻辑，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代码。代码的第21行说明了 API 的 Endpoint 以及对应的操作是 GET 方法，第22行明确说明了 GET 方法具体的业务逻辑是由 Account Service 点 GET by ID 方法来实现的。这里还有一张图列出了这个 Account API 具体业务逻辑的实现代码，这段代码是最重要的。代码的第8行实现了 Account Service 点 GET by ID 方法，具体逻辑就是返回一个以传入 ID 为 ID 的 Account 对象。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推荐使用 IntelliJ 打开这个下载的项目，然后直接启动其中的 Account Service， 启动成功后Account Service 就会运行在本地机器的8080端口。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如何使用 cur 命令行工具进行测试。首先你需要下载安装 cur， 然后就可以通过以下命令发起 Account API 的调用。这行命令中的参数含义如下。第一个参数小写的 i 说明需要显示 response 的 head 信息。第二个参数大写的 h 用于设定 request 中的 header。第三个参数大写的 X 用于指定执行的方法，这里使用 get 方法，其他常见的方法还有 post、 port 和 delete 等，如果不指定 X， 那么默认的方法就是 get。 最后的 URL 指明了被测 API 的 endpoint 以及具体的 ID 值是 ID008。 当使用 cur 进行 API 测试时，常用参数还有两个，小写的 D 用于设定 HTTP 参数，HTTP 参数可以直接加在 URL 的 query string 当中，也可以用小写的 d 带入参数，参数之间可以用 at 串接，或使用多个小写的 d。 小写的 b 当需要传递 cookie 时用于指定 cookie 文件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参数都是大小写敏感的。了解了这几个最常用的参数后，我再来分析一些最常用的 cur 命令以及使用的场景，包括 session 的场景和 cookie 的场景。第一，session 的场景，如果后端工程师使用 session 记录使用者登录信息，那么后端通常会传一个 session ID 给前端，之后前端在发给后端的 request 中的 head 中就需要设置此 session ID， 后端便会以此 session ID 识别出前端是属于具体哪个 session， 此时刻的命令行如文稿中所展示的那样。第二， cookie 的场景，如果是使用 cookie， 在认证成功后，后端会返回 cookie 给前端，前端可以把该 cookie 保存成文件，当需要再次使用该 cookie 时，再用小写的 b cookify 的方式在 request 中植入 cookie 即可以正常使用。具体的 curl 命令行可以参见文稿中的示例。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curl 只能发起 API 调用，而其本身并不具备结果验证能力，所以严格意义上说， curl 并不属于测试工具的范畴。但是由于 curl 足够轻量级，经常被很多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使用，所以我在这里做了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如何使用目前主流的 Postman 完成 API 测试。 Postman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 HTTP 请求模拟工具之一，常常被用于 Web Service API 的测试。早期的 Postman 是以 Chrome 浏览器的插件形式存在的，最新版本的 Postman 已经是独立的应用了。我猜想是因为这个工具的应用日益广泛，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独立的版本。你可以通过官方网站下载对应 Mico、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不同版本。截止文章写作完成时，最新的 Mico 版本是 6.2.2.2。 接着我就会以 Mico 2.2.2 版本为例，跟你分享如何用 Postman 完成你的 API 测试。如果你使用浏览器的 Plugin 版本，或者是基于其他操作系统的版本，这都没问题，基本的操作和步骤都是一样的。具体的操作主要包括：第一，发起 API 调用；第二，添加结果验证；第三，保存测试用例；第四，基于 Postman 的测试代码自动生成。第一步，发起 API 调用。我们的目标是 Account API 做测试，所以这里你需要选择 Postman 的 Request 模块。进入相应界面后，你需要依次执行以下三步操作，发起 Account API 的调用。第一，在 Endpoint 输入框中输入 URL。第二，选择 Get 方法。第三，点击 Send 按钮发起 API 调用。完成以上步骤后，我们可以看到返回的 response 默认以 JSON 文件的形式显示在下面的 body 中。这样就完成了一次 account API 的调用，是不是非常简单？但问题是，这只是一个 API 调用，并没有对调用结果进行自动化验证。接下来我们就加上结果验证的部分，一起来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第二步，添加结果验证。在 Postman 中添加结果验证也非常方便。假定我们的 account API 测试过程中有以下四个验证点。第一，请求的返回状态码 status code 应该是200。第二，请求的响应时间应该小于200毫秒。第三，请求返回的 response head 中应该包含 content type 的参数。第四，请求返回的 response body 中 type 的值应该是 friends。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使用 Postman 来添加这四个验证点。为此，我们首先打开 Tests 界面，然后在右下角的 Snips 中依次点击。第一步， Stat code code is 200。 第二步， Response time is less than 200毫秒。第三步， Response head content type head check。 第四步， Response body JSON value check。 完成以上操作后，Tests 中就会自动生成验证代码，接着只要按照具体的测试要求对这些生成的代码进行一些小的修改就可以了。在这个例子当中，你只需修改需要验证的 JSON 键值对即可，即代码的第15行。修改完成后，我们可以再次点击 Send 按钮发起测试。第三步，保存测试用例。测试通过后，我们往往希望可以把这个测试 request 保存下来，以方便后续使用。为此，Postman 提供了保存测试 request 的功能，并提供了 collection 来分类管理保存多个测试 request。 collection 是用来保存测试 request 的一个集合， collection 内部还可以建立目录结构以方便进一步的分类和管理。这里我们点击 save as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建立 collection， 并可以命名测试 request 并将其保存到 collection 中。我建立了 API test demo 的 collection，并且将刚才的测试 request 命名为 account API， 保存到了这个 collection 中。以后再要使用这个测试 request 时，直接在 collection 中打开它即可使用。同时，你如果申请注册了一个 Postman 账号，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多个环境中共享这个 collection 了。第四步，基于 Postman 的测试代码自动生成。自此， 你已经掌握了 Postman 最基本的使用方法，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很多时候你希望将你的测试 request 作为回归测试用例集成到 CI/CD 的流程中，这就要求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执行你的测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将 Postman 中的测试 request 用自动化的方式直接转换成 API 测试的代码。目前 Postman 已经支持这个功能了，可以将保存的测试 request 自动转换成常见的测试框架直接支持的代码，而且支持多语言，比如基于 Java 的 OKHttp 和 UIR REST, 基于 Python 的 http.client 和 requests, 基于 Node.js 的 native requests 和 UNI REST,基于 JavaScript, jQuery, Ajax 和 XHR 等等。第二种，利用 Newman 等工具直接执行 Postman 的 collection。你需要先将 Postman 中的 collection 导出为 JSON 文件，然后执行以下的 Newman 命令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如何应对复杂场景的 API 测试。我在前面分享的 RESTful API 测试用例中，只涉及到了最基本的 API 测试方法。而且测试场景也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单个 API 的调用。但在实际项目中，除了这种单个 API 的测试场景外，还有很多复杂场景的 API。所以，为了解决你在实际项目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我再和你聊一聊目前一些常见的典型复杂场景，以及相应的测试思路和方法。测试场景一，被测业务操作是由多个 API 调用协作完成。很多情况下，一个单一的前端操作可能会触发后端一系列的 API 调用。由于全端测试的相对不稳定性，或者由于性能测试的要求，你必须直接从后端通过模拟 API 的顺序调用来模拟测试过程。这时 API 的测试用例就不再是简单的单个 API 调用了，而是一系列 API 的调用，并且经常存在后一个 API 需要使用前一个 API 返回结果的情况，以及需要根据前一个 API 的返回结果决定后面应该调用哪个 API 的情况。好在我们已经实现了 API 的调用和结果解析的代码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很灵活的直接用代码来处理这些场景了。比如通过代码将上一个 API 返回结果的 response 中的某个值传递给下一个 API, 再比如根据上一个 API 的返回结果决定下一个应该调用哪个 API 等。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获取单个前端操作所触发的 API 调用序列。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是通过网络监控的手段捕获单个前端操作所触发的 API 调用序列，比如通过类似于 Federal 这样的网络抓包工具获取这个调用序列。又比如目前很多互联网公司还在考虑基于用户行为日志通过大数据手段来获取这个序列。测试场景二， API 测试过程中的第三方依赖。 API 之间是存在依赖关系的，比如你的被测对象是 API A, 但是 API A 的内部会调用了 API B, 此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API B 在被测环境中处于不可用状态，那么 API A 的测试就会受到影响。在单体架构下，通常只会涉及到与第三方 API 集成的场景中才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还不算严重。但是在微服务架构下， API 间相互耦合的依赖问题就会非常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启用 Mock Server 来替代真实的 API。 那么 Mock Server 怎么才能真实有效地模拟被替代的 API 呢？这个问题我会再分享紧跟时代步伐微服务模式下 API 测试要怎么做这个主题时和你详细探讨。测试场景三，异步 API 的调用。异步 API 是指调用后会立即返回，但是实际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而是需要稍后去查询或者回调 callback 的 API。 一直以来异步 API 测试都是 API 测试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在我看来，对异步的 API 测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测试异步调用是否成功，二是测试异步调用的业务逻辑处理是否正确。异步调用是否成功，这个还比较简单，主要检查返回值和后台工作线程是否被创建两个方面就可以了。但是对异步调用业务逻辑的测试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异步 API 通常发生在一些比较慢的操作上，比如数据库 IO、 消息队列 IO 等。此时测试的验证往往需要去验证数据库中的值、消息队列中的值等，这就需要测试代码具有访问和操作数据库或者消息队列的能力。 在实际工程项目中，这些能力一般会在测试框架级别提供，也就是说，要求 API 测试框架中包含对应的工具类去访问和操作数据库或者消息队列等。现在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通常情况下，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 API 测试工具，基本的测试步骤往往都是三步，即准备测试数据，并不是所有的 API 测试都有这一步。通过 API 测试工具发起对被测 API 的 request， 验证返回结果的 response。 接下来我通过一个简单的 RESTful API 测试为例，和你分享了 CUR 和 Postman 这两个常用的 API 测试工具的使用。其中 CUR 只具备发起 API 调用的功能，而不具备结果验证的能力，所以严格的说它并不属于测试工具的范畴。 Postman 常常用于 Web Service API 的测试具体的操作，测试流程主要包括发起 API 调用、添加结果验证、保存测试用例、基于 Postman 的测试代码自动生成。最后，为了帮你应对实际工程项目中复杂的 API 测试场景，我分享了被测业务操作是由多个 API 调用协作完成、 API 测试过程中的第三方依赖、异步 API 的测试这三个复杂场景下的测试思路和方法。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单个 API 测试是比较简单的，但在实际项目中往往存在按时序的 API 调用以及异步 API 调用，这类 API 你是如何测试的？遇到过什么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感谢你的收听。